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阴转晴，白天最高气温2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8度。我是李洋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实施协同发展、创新驱动、环境支撑三大主体战略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，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势， 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。

渗透了思念，偷不走微光闪现的千种画面。我背着伤痛离开，孤单拖着记忆支离破碎。 原以为不会改变，眼泪在脸颊上干枯，失去知觉。 我的心挣脱了爱，跟随着夕阳埋进了海洋。为什么相爱的人却要为爱而纷争？现实的翅膀搅乱原本幸福的气氛。我有我的过错，我有我的疑惑，藏在面对面的沉默背后。为什么让爱躲进乌云密布的天空，随着风漂流在外，一天一天的散落，慢慢远离的梦渐渐冷却冰封，心痛当初相遇的心动。我的心挣脱了爱，跟随着夕阳埋进了海洋。为什么相爱的人却又为爱而纷争？现实的翅膀搅乱原本幸福的气氛。我有我的过错，我有我的疑惑，藏在面对面的沉默背后。为什么让爱躲进乌云密布的天空，随着风漂流在外，一天一天的散落，慢慢远离的梦渐渐冷却冰封，心痛当初相遇的心动。慢慢远离的梦 渐渐冷却冰封， 心痛当初相遇的心动。 自己都不能了解，我是多么的想你，多么的想看到你，你明知道我还在迷恋昙花一现的那夜，出生命的意义，着魔的瞬间，世界变好美，以为一直这样回到永远。爱你，这一切都是我自愿。你像昙花一现，雪花般消失在我眼前。人说爱痛到极点，什么都可以谅解，为什么我都不能体会？为何会爱上你？连我自己都不能了解。我是多么的想你，多么的想看到你，你明知道我还在迷恋昙花一现的那夜，你明知道我还 笑话都好陌生，面对面问候如何都不诚恳。早知道话题不是关于我的，何必呢那么认真。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，忘记一个人，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。原谅我曾经想过你给的是我的伤心，就点到为止，到最后只剩下了安静的、勇敢的、完整的我自己。放弃了没关系，爱情的练习题，也许会有更多的意义。只是我曾经想过，我给的是你的伤心，就点到为止，到最后却找到了真实的、温暖的、快乐的我自己。不爱了没关系， 不会变残忍，转了身离开我熟悉的体温，忽然间流星划过每个黄昏，点亮了那些裂痕。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，忘记一个人，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。原谅我曾经想过你给的是我的伤心焦点的位置，到最后只剩下了安静的勇敢的完整的我自己，放弃了爱情的练习题，也许会有更多的意义。只是我曾经想过，我给的是你的伤心焦点的位置，到最后却找到了真实的温暖的快乐的我自己。不爱了没关系，在乎这场输赢，

创新时代，迈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。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我在这里出生，我在这里长大，我爱这个地方，这里是我的家。 一首望千云凝成了一幅画，你一路走来留下美名传天下，眼前的巍巍双塔，心中的独炕人家，少村花田走一走，我的家如诗如出自我的家，你自信走来，迈开年轻步伐，你满怀豪情，建设我们幸福的家。眼前绿浪千里，红日七彩云霞，骏马河边走一走，我的家风景如心之城，美如画，文明之风拂动，拂动我的脸颊，舒心舒怀，笑脸如花，好一片气象万千，气象万千我的家。气象万千，气象万千我的家。 我在这里出生，我在这里长大，我爱这个地方，这里是我的家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，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江岸天破晓，老舟新客知多少，远山衔竹林芳草，晨风拂绿了芭蕉。 寒梅落尽把冬了，衔春的雁声归巢，沿途的景牵挂的人，两情迢迢。 柳叶江间桃花浪，听着离合眺远方， 饮一盏岁月留香，唱一句往事飞扬。 山水间歌声回荡，回荡思念的滚烫，去年的家书两行，读来又热了眼眶。临水边静沐暖阳，柳叶江间桃花浪，听着离合眺远方， 饮一盏岁月留香，唱一句往事飞扬。 水间歌声回荡，回荡思念的滚烫，去年的家书两行，读来又热了眼眶。临水边静沐暖阳，烟波里久违的故乡，别来无恙，你在心上。儿时的窗， 老的家是否同换了方向， 堂前的你和我， 相逢时会沉默， 还是会诉尽衷肠。 山水间歌声回荡，回荡思念的滚烫， 去年的家书两行，读来又热了眼眶。 担任的孤单，偶尔和情共作伴。 就像有一个吻，只吻完就几乎已疲惫的灵魂。